12:06，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我们有生日寿星吗？ 有啊， 10月7号，今天谁生日？谁 ？Happy birthday！ 云森，天上的云，森林的森，云森的生日是10月7号。我希望明年学测可以考好。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Happy birthday！ 就这样，一位，我们今天生日寿星就只有一位， 一位已经很不错了，你懂不懂知足啊？ 我不懂，我就是要 want more，I want more。 没了。 现在马上留言，要逼现在生日人马上留言，是不是太过分？ 还好啦。 好，如果你是10月份的生日寿星的话，欢迎你可以在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就是脸书搜寻青春点点，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在上面呢可以在网志区当中10月份的生日寿星留言区当中留下你自己本人寿星的生日愿望，我们就会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 Happy Birthday。 洗脑神歌来自于方大同的很不低调，在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们也不会低调的要送你东西，待会呢请你继续锁定飞碟电台 FM92.1， 或是你利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收听，我们待会呢会送你10月12号星期三晚上7点的一部电影试片，那很多人非常期待这位下巴裂开来的会计师， 他有裂那么严重吗？ 你仔细看看 他是不是越来越裂， 你好好的 take a look at him， 下巴裂开的蝙蝠侠会计师。 不要再提蝙蝠侠， 为什么 他演蝙蝠侠我一直很愤怒。哎， 你说很出戏哦， 就好怪哦， 怎样， 我完完全全现在想起他的下巴了。 心灵捕手不可以演蝙蝠侠是不是？ 不行，那个下巴就是不蝙蝠侠 不可以有裂开的下巴。好，所以待会请你继续锁定青春点点点呢、啊。 流行乐坛，打造完美幻象。乐坛唯一女神 Lady Gaga 预告2016最强回归专辑 Joanne 乔安，请听环球 Lady Gaga 完美幻象。 Just a dream. That's what it means to crush. Now that I'm waking up.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罗同学大一， 高职念的是汽车修护，念得好辛苦哦。高三上参加了普林斯顿的记忆课程，哇，结果我竟然考上了台科大，远远超过家人的期望。我看到很多国小国中生来上普林斯顿，真的很替他们开心。正确的读书方法真的应该越早学越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女王降临，蔡诗芸 DC Diesel 全新专辑骨子里， 而你就像我眼 中 CD 中文英文版本23首歌，全台预购，数位抢先听，混血儿娱乐。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就爱电影 UFO， 时间来到了12:19，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记得依稀的记得，在上个礼拜的某一天，好像是星期五，还是上上个礼拜的某一天？怎样？ 你到底要说什么？ 就上个礼拜某一天，怎么样？ 怎样？ 有一个人， 嘿， 好像告诉我， 嘿， 他说他去买了彩券， 嘿。 然后说他会中奖， 哼，嘿， 结果嘞？干嘛？ 你在这个时候提起这件事情是？ 因为还没有中奖，在今天，好像今天开奖嘛，对不对？ 今天星期五啊， 今天星期五嘛。对啊， 你该不会有买彩券吧？ 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所以我要邀请大家，你知道，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我需要就是大家集，不是集资哦，是集号码，集脑力给我， 嗯， 让我来买一张青春点点的彩券。 所以你今天要跟大家一起集思广益一组号码。 对， 今天是什么大乐透吗？ 今天是大乐透， 所以六个号码， 六个，哎，应该是吧，六个号码， 49选6嘛。 好，49选6。说到大乐透，这一期的大乐透49个号码，你心中觉得哪一个号码一定会中呢？啊！打电话给我们。 好有自信的发言哦。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会中，一定会。其有没有办法中头奖，我不确定。就是因为要中六个太难，但是我知道这一个一定会中。 有时候真的有的老人很奇怪， 嗯， 就是他们都会就是签号码， 嗯， 他们就会捏住一个号码，以它作为， 以它为核心，为它的中心来配。 这个一定会开， 嗯， 真的蛮常开的， 真的假的？ 我就不知道他们那个号码怎么判断出来的。 对啊， 就当然不是每次都准，可是准确度就一个。你知道几率来说，全部都是怎么可能会被你抓得准准准？ 嗯嗯嗯， 真的是蛮高的。 今天我就是需要这一些耆老的智慧们。 所以如果你中，我会分给所有提供给你号码的听众朋友们。 对，你们如果相信的话，你就把号码留下来。 嗯， 不过如果相信的话，其实你今天听节目，你自己就有那一套号码，你就去买这一套就好啦。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 我被明天创下史上最多头奖。得奖人数 不可能，因为机器会有一个筛选的机制。对对对，如果就那个号码太多人买的话，自动就会把那个 drop 掉。 为什么要这样？ 就怕创造出太多头彩得主吧，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要害怕创造出太多头奖得主会怎么样吗？重点这些不是就要拿去做公益？ 是啊， 那又不是会吃掉你公益的钱？ 是啊，对啊，为什么会有这个？ 还是 他怕，我想想看哦。那假设我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嗯， 然后我同一注号码，我买了1000份， 哼， 然后1000组都是我读的， 那你要真的很幸运才会中那一组啊，因为又不是说那一组被买的几率很大会提升他中奖，只是说他不应该因为刚好很多人买到这个号码你就要避开，因为这组太多电脑选号随机跑出来，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其实我知道是譬如说很多人会买譬如说日期，嗯，然后 最近的新闻， 对对对对， 比如说刚刚地震几点几分，搞不好大家就要去签那个号码。 我地震可能还蛮细，但是日期如果大家回去看那个日期的话，是不是其实日期大部分都会被 drop 掉，就很少譬如说10月7号开了然后就会有10有7。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都签我跟我男朋友的号码。 对啊，有人说就其实如果你一辈子都一直签同一组号码的话，你一辈子总是会中一次的，就你是每 就像比如说四星彩那一种嘛， 或是大乐透也是啊， 嗯，不是有人在养他的号码， 对对，就会提升命中的机会， 你就好好养你的1122啊。 我记得有一次的头彩然后真的是跟我平常会签的号码很像，嗯，什么3号啊7号啊11号啊22号啊、嗯、然后就是那一些，嗯，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想说哦，那我这一生这一辈子的机会过了不用再签了算了这样子。0223639955，我们来 play 一下。说到了大乐透，你觉得这一期10月7号开奖的这一期一定会中的那一个号码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们0223639955。 你们一点都不累，我一场面让心想着排队，不是排队就走到人才，不是外头甩掉了快几百，不是各种样的什么才行， 今天晚上的第一位亿万富翁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号码是，嗨你好， 嗨， 你是 Sean， 嗨 Sean， Sean 亿万富翁你好， 所以我是要说六个号码吗？ 不用，一个 一个， 我只需要一个， 自信之作， 非常百分之百他一定会开的那一个， 一个37， 37， 对， 为什么这个号码对你有什么特殊意义？ 没有，就是我的座号啊。 你的座号，你现在几岁？ 高二。 哦，你现在才高二。 对。 37，那你们班有几个人啊？ 43。 嗯，其实还蛮多人的。 对啊，比我想象中的多。 但那组比较多人。 哦。 对。 哎、欸，那你自己有买过彩券吗？ 哎、欸，应该不行吧？可以吗？ 竟然没有掉进圈套。你如果说有的话，你如果说有的话，就好。 没有， 你现在不可以买彩券啊！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这样的人了？ 没有买过。 太棒了，好的，感谢你 Sean。 OK， 晚安哦。 那 我可以再分享一件事吗？ 好啊， 就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七月， 记不记得 在七月的时候我跟你讲过，就是我要去德国的事情， 是， 然后就是现在这个 program 进行到快要进行到第二阶段，就是现在那个德国人要来我家， 嗯嗯嗯， 对，所以他会来我家住两个礼拜， 嗯， 对，然后我现在就是在筹备说要带他去哪里，那你没有想到什么不要太通俗，什么101故宫，什么夜市，什么这种很棒的地方可以推荐吗？ 要很棒哦。 可是我最近重新去了一次那个基隆庙口啊， 嗯， 我真的觉得好好吃哦。 基隆庙口？ 对啊， 基隆庙口， 很多 非常好吃， 很多应该说很多摊我吃了都觉得很好吃哎、欸。然后好多东西可以吃哦。 那你要想一下有没有你觉得很好吃但其实外国人不敢试的。 我那天吃了大家都不喜欢的营养三明治，那是我个人的爱。 嗯， 然后我也吃了 V 台巴。V 台巴我也觉得好好吃哦。 但外国人可能无法体会这个啊。 对啊，什么是营养三明治？ 营养三明治就它外面的面包有点像炸的，你知道双胞胎吗？ 哦，知道， 不是活生生有两个人长得很像的那个双胞胎。 我知道，我知道， 谁会想的？怪奇孤儿院双胞胎啊！ 然后那个双胞胎它做的有点像大热狗大汉堡外面面包的形状，里面会夹火腿皮蛋还是卤蛋？哎，卤蛋。小黄瓜我不夹，因为我不敢吃。 嗯、 还有番茄。在挤非常非常多的美乃滋， 嗯， 所以那是可以自己选料的意思。 没有嘛，它就是固定的。那我如果你真的去的， 你可以告诉他说不要加什么。 你如果真的去的话，反正你要开始逛庙口嘛，你就先抽号码牌，因为你大概吃一轮回来也差不多刚好准备要买你的而已。 嗯 嗯。 然后我朋友每次去吃炒面啊，什么油饭羹啊，我好假干就。只是因为吃了三摊太饱了，不然真的是大吃特吃。 嗯 ，OK， 那马克，你有什么特别推荐的地方？ 推荐的地方哦， 他家。 哎、欸，推荐的地方哦，带一个德国学生要去哪里呢？好难哦，我真的想不到哎，台北市，我真的想不到哎。你觉得夜市很普通是不是？ 应该说就是我想找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些基本的一定会带去啊，就是想说 你的基本是什么？ 像101啊，故宫啊，然后中正纪念堂啊，还有夜市啊， 看人杀蛇跟放蛇血有在其中吗？ 华西街啊， 对啊， 那个在哪？ 华西街啊， 龙山寺站那边。 你又看人放什么？ 杀蛇。 看人杀蛇， 他现在有那么常杀蛇吗？ 这我也不知道，其实我自己好像没有看过。 因为现在生意淡很多，我几次去我是不敢仔细看啦、啊、可是好像没有那种好像懂不懂抓一条蛇在那边吆喝说要杀他。 嗯那个绝对是一个台湾的就是给外国人的文化冲击。 OK。 那个很可我觉得那个 太血腥吗？ 那个很 hardcore， 对，那个很。你可能要跟他玩一个就是什么大冒险，他输了以后说那我要带你去那个。 好好 ,OK, 没问题。 喝蛇汤应该很可怕。 蛮可怕的，要看他敢不敢。 OK。 对，再来就是一些寺庙巡礼吧。 嗯，我们会带他去龙山寺。 嗯， 对。 那就顺便看蛇。 顺便看蛇 了。顺便看 ,OK, 好。 晚安了 Sean。 谢谢，拜拜。 拜拜。 谢谢亿万富翁 Sean 所提供的。 上次不是做过一集吗？ 一集什么？ 就是很文青 哦，那文青地点， 对啊， 有什么什么 宝藏岩之类的， 某一个什么哪里的水门啊，哪里站的水门， 必须重新听那一集我才会想起来， 在橘县大桥头站的水门吗之类的。 唉， 嗯，0223639955，下一位亿万富翁你好。 他 挂掉了， 怎么会有人要放弃自己成为亿万富翁的机会？ 这个世界真的蛮奇妙的，妙不可言啊！嗨 ，Hello， 嗨， 你是？ 嗨，马哥马里你们好， 嗨嗨， 阿本 哦， 阿肯，嗨， 阿肯，亿万富翁，你的自信号码是 6号， 六号哦， 对啊， 这个号码对你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没有，从小到大的背号。 从小到大的背号，你说你打什么球队啊？ 对，球队的背号，对。 篮球、排球、篮球、 棒球 背号六号。那当初为什么你会选这个背号？ 就是好像那时候这个背号没有人要，就被我挑到。 听起来好触眉头哦。 你不要这样讲，先挑怎么样呢？ 你说你每次你签六号都会中哦？ 对啊。 好，当初没有人要的号码，于是就变成，那你的守备位置是 外野手？不是很多那种不要的刮刮乐都会中吗？ 哦，好，外野手，左中右都可以。 中间 中外野手阿肯提供了他的背号六号。 嗯， 能够吗？ 供大家选择。那你会去买吗？今天？ 会啊，会啊。 你平常有固定在买吗？ 没有哎、 欸。哦、oh, 欸。哎，这次是几亿啊？ 七亿。 啊、哦，七亿啊！ 七亿哦，好。 海角七亿。晚安哦。 好，晚安， 拜拜。 拜拜。 我是不是不应该讲出一些召唤呱呱的字出现？ 你现在这个，你现在这个才叫做召唤，好不好？ 等到你回来，我等到你回来。 这个结局 最痛苦的不是分离，而是不得不分离。 森林都是一个音乐厅，而每条溪流都在演奏着一首交响曲。台湾第一次由音乐家与野地录音师共同携手合作，为我们的土地谱写出最动人的生命乐章。10月14号，国家音乐厅 NCO 倾听台湾土地的声音风景音乐会，走进自然，追寻灵魂深处的共鸣。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台湾国乐团提供。 你是真的享受单身吗？ 恢复单身不简单。 杨丞琳首度执导，阿萨友情跨刀真实呈现。年轮说第二首推荐曲《单》，给所有不被孤单击溃的灵魂。EMI Radio 20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我是黄立行。 9:36，创造青春点点的亿万富翁之夜。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有了7亿以后，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呢？啊，每次想到这个问题，就会好令人困扰啊！ 你有真的很困扰吗？ 哎、欸，其实没有。 你就是先拿1亿投入你的城市啊。 好像太大了。 5000万。 好像还是太大了。好像会造成一些市场的波动。没有了。0223639955 0223639955。嗨，你好。 嗨， 亿万富翁。你是赖赖哦？ 对啊，等我一下，我逛一下广播。 哇，不管你讲哪一个数字，我绝对不会签他。 真的？ 为什么？为什么？ 好，请说你的数字是。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干嘛？ 我的电脑不理我。好了，好了，好了。 我要签四号。 四号哦？ 对啊。 为什么？ 因为我在那天对七八月的发票中了三张。 哼， 对啊。 这关联是？ 就是我在那天对发票。 你不要跟他计较 好不好？你是不是要惹人生气？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 你在对七八月的发票中了三张，所以你现在告诉我十月七号大乐透要买四号，这个关联是？ 我最近运势很旺， 不是我把运气分给好运分给你。 那四号是什么意思？ 就是十月四号那一天对的、 啊。哦， 嗯，我要分享一件事啊。 什么事？ 这才是重头戏呢。 对，就是我们这礼拜上课。就是上我们班导师的课，我们班导师想做一个超疯，就是超创新的点名方式。 嘿， 就是他发给我们一人一张打卡纸。 嘿， 上课就按打上班，然后就是放打卡器，放进去打卡机。 嘿， 然后就是我们整学期的点名方式。 嘿， 对， 那不是把你自己的打卡纸交给朋友，然后帮人家代打就好了吗？ 不行啊，他会在前面看啊。 他记得住每一个人哦。 因为那是我们班导啊。 哦。 对啊。 所以不会有人乔装一下，就戴个墨镜啊，就是戴个就是穿个 hoodies， 然后就是。 老师可能我们化成灰都认识吧。 哦。 他就是一个很关心我们的班导啊，他曾经在台风天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叫我不要出门。 嗯哼。 你看你有多令人担心，很可怕哎、欸。居然在台风天还要老师打电话给你，叫你不要出门。 没有，因为我学校在新竹，然后我就是我们那天学校有宣布，就是台中以南的可以先回家，就是风看风雨比较小的时候可以先回家。然后我妈妈就在我叫我礼拜一就先回去，她就怕我礼拜二没有车子可以回家。对，所以就是老师早上打电话跟我说。叫我如果风看风雨比较小的话，就比较没有风没有雨的话，就赶快回家，不然很危险。对， 好， 嗯， 好好好好好好，感谢你。 我很受伤。 受伤什么？怎么了？ 没有啊。 为什么？ 好啦， 拜拜 拜拜。 我对这种情绪起伏不定的人，真的是蛮苦手的类型。 为什么？你说他一下子 就有点我会真的分不清楚他要干嘛， 所以他刚 我有点生气了哦。 好 啦，谢谢。 拜拜。 没有，哎，真的没有吗？好啦，跟你开玩笑的啦。哎，你又这样笑我，那我真的要生气了。不会生你的气啦，白色。 哎，我好喜欢这个角色哦，我好喜欢这个角色。 你说人格分裂、哦。 这其实就是喝醉的人嘛， 不是？可是很多人在清醒状态就很会这样，当然不会 repeat 三次那么夸张。可是我就觉得说，就是你们这些人导致别人都不愿意相信别人反应是真心的 哦。好喜欢哦！ 你笑我， 你 笑我， 你整集都用这样子， 你在笑我不开心哦？ 不要不开心啊！ 怎么会啦？ 这个个性怎么这么讨喜啊？ 你不许夸这种个性的人，他们会得寸进尺。 0223639955，今天青春点点是创造亿万富翁之夜，我们要多少的青春点点点友一起平分这今晚的7.2亿呢？嗨，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 Hey. 我是 Eleonor。 Eleonor， 好难念的名字哦，怎么拼啊？ 是一个法文的名字。 哼。 Eleonor. O N O R E. O N O R E. 对啊。 Eleonore. 对。 Eleonor. Eleonor. 好难念，好，你要给这个百分之百必中的号码是什么？ 21号。 你是今天最有自信说出你号码的人。 这几个号码其实说实在，我都蛮喜欢的、欸。 37号、6号、21号，我都蛮喜欢的。 你跟我们的点友心连心。 对啊，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但是为什么会喜欢？就是你喜欢3号跟7号的话，你就会喜欢37号，你也会喜欢21，因为他们都跟3跟7有关系。哦，对啊，那21号对 Eleanor 你的意义是什么？ 他是刚好是我一个好朋友的生日。 好朋友好到你把他的生日当成你爱的号码。 对啊。 那这个好朋友现在还是好朋友吗？ 还是啊。对， 那你蛮好。那你今天会去试手气吗？ 会啊。那我那个下明天下班就立刻去试一下。 OK，感谢你哦。 好，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嗨亿万富翁你好。 喂，嗨，马克玛丽， 嗨，你是 我是那个台中的 Gavin。 Gavin 亿万富翁你好。 现在是猜号码吗？ 不是猜号码，你 是你确定一定会中的一个号码， 也不是觉得，你确定？ 你确定哦？是你确定会中的号码？ 哦，我确定应该会中3号。 你确定应该会中？到底了不了解确定什么意思？ 就是一定会中这样，100%。 你是不是对于一个人感情你也摸不定？就是你确定你爱他，还是你觉得你应该是爱他？ 我确定是爱的。不过我怎么会问到这个？ 没有啊，就是你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就是确定100%肯定没错就是他的那种肯定句、断言式、命令句。 OK， 那 definitely 就是3，就是确定是3。对， 为什么会是3？ 因为我自己就是那个3号出生，然后我之前有买过乐透啊，那我几乎都会签3，然后3号其实几乎都会出现，可是可能就是中了一个，就是3，或者是maybe 再搭配个2个数字就很多了。 好， 对啊，我是没中过大奖啦，不过我觉得3号应该是会中。 好， 对啊，说到那个。就是那个乐透啊，就是我有一个小小故事要分享一下。 请说。 就是因为我那个我朋友他之前就是他也有在玩乐透，然后可是他后来就是觉得说就是乐透不好赚啊，就是因为那个赌注性太高了，然后他后来就是慢慢就是开始去玩那个运彩啊，然后他就觉得说运彩的那个投资就是比较好赚啊。可是我觉得他就是到后来就是有点玩到那种失心疯，就是他可能会每天花很多时间去看那个 比赛、 看盘了。对，就他原本是玩运彩嘛，可是他后来就是玩到后来就是变成去玩那种 国外赌盘， 就是玩地下，就是可能那种赔率就是 比较 好一点。对，然后而且重点是他不用拿出钱，就是你可以预先下注，就是例如说你玩运彩，你可能你要买100，你就要付100嘛，啊，你要买1000就是付1000。可是他那个是可能就是一个礼拜结算一次。对，所以说你他一次可以下很多钱。对啊，然后就变成说他有一点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我可能我下了10000，然后我可能赢了20000，可是也许我明天我就输20000，然后在一个礼拜后有可能就输了10万这样。 所以就是一个礼拜后再结算，如果有赢就拿钱，如果输的话你要把钱拿出来。 对， 这蛮恐怖的。 对啊，然后他后来就是一开始有尝到一点甜头啊，可是后来其实就是还是输，我觉得他后来有点惨。对啊，不过他现在没在玩了啦。 所以他的输是有输到很多吗？ 就10000块吧，可是学生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小赌怡情啊，就是还是呼吁大家不要就是太那个。 对啊，因为 太过， 不管是就是彩券还是运动彩券，那本质上面唯一保证一定会赚的人是谁呢？就是庄家。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 对啊，这是一个小经验。 好的，感谢你 Gavin。 哎、欸、不对、 啊、不 应该要请 Gavin 把那个你同学电话留下来然后我们交给台中市调处才对。 哦哦哦，不用。 好的，晚安哦、啊、Gavin。 好， 拜拜 拜拜。 对啊，就很多这种像是现在运彩，然后是合法的，然后公益彩券是合法，大乐透这些是合法的，但是有很多地下的那一种是不合法，那基本上就蛮恐怖的，就像你那样，你根本不需要付出的时候，自己乱下注以后， 然后搞不好你抢到点甜头之后你就疯了。 对，然后就是下更多之后，然后哇，一个盘不就，因为而且球赛这种事情本来就很难预料， 嗯， 本来球就是圆的，还不用想说有没有就是赌博介入球赛这件事情哦，是光球赛本身的那个变化度就是你非常难以预测的。然后你的钱就全部不见了之后，他就开始讨债，然后就你就必须要糟了啊，然后这蛮恐怖的，这真的很恐怖。 你不会这样吧？应该也不会啦，因为你光是每一次球季有开档，你想要买一张运动彩券，大家也可以想一个月都没有去买，不过就买一张彩券而已。 你说拖延病吗？ 对， 不会要这么夸张，我想买的时候我就是会买的。 嗯， 这一件事情，就是 那你买运彩大部分你 玩钱的这件事 判断力好吗？ 不好，不是太好。 嗯， 对啊。然后我知道有一些我的朋友可能就是会看赔率买的。 嗯， 然后像我不是，我完全就是为了支持林书豪而买的。对，完全是一种愚忠的那个态度这样子。对，然后我朋友是看赔率，他就看哦这个赔率对他有利他才去买，然后他在去年的总冠军赛就赚蛮多钱的，尤其去年总冠军跟去年的西区决赛跟总冠军真的是有点诡异，不是有点，非常诡异， 所以很多人输惨在里面哦。 就很多人会觉得，哎、欸，怎么会最后变这个样子呢？这样子， 嗯， 对啊，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总冠军赛，然后我有听过，哎、欸，是前年还是大前年？啊，大前年的总冠军赛，然后我有听过朋友的朋友， 嗯， 不是真实，就是第一手消息，就是他也是压一个，就是蛮 冷门的， 对，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没有想到那一年就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明明是两支在争夺总冠军的球队，可是东区的那一支像被打好玩的一样，每一场都输了十几二十分， 嗯， 然后他每一场都压十几分以上，然后他那一年他就是他最后只下了三场还是四场，拿走了一百多万。 什么？ 对，当然就是你也要有那个心脏去下这么多钱啊，其实那蛮夸张的， 哪来的神来之笔啊？ 对啊，我也不知道。 嗯， 但我觉得要花这么大的钱去赌博实在是…… 你现在有几个号码了，亿万富翁？ 不建议，不建议。目前有五个，但是要去掉几个，我不相信。 已经五个了。 对啊，现在已经五个啦。 赖赖那个不用算吧？你又笑我，哎、欸、哎、欸，我刚才说我要生气了。 不是，是赖赖那个不用算，为什么我受伤了？哎呀，没有了，是不是有点可爱？ 你做的不够夸张， 我做的不够夸张哦。 嗯，后面那个悠悠有点就是饶你这样子。 哦，是哦。 嗯， 0223639955，我需要青春点点的亿万富翁加持。你觉得2016年10月7号的大乐透一定、必定、肯定、絶対呢？Definitely 会开出的号码是几号呢？给我一个号码就好，0223639955，0223639955。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and carry on. If you should find the time to speak, then speak to me. I'd never keep you from your 回味四年，就做葛莱美天后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 Into the quiet. What you have lost. said it best? Were you the one? Let's just forget, leave it. 诺拉琼斯2016全新大碟破晓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泰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款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泰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我是花一鸣， 我是浩峰，我参加 Spider Race Taiwan。 我是竹轩， 我是陈明阳， 我是燕， 郑云浩， 我从花莲来。 我是江浩，我参加 Spider Race。 我是木兰， 我是博洛斯， 我是雷战。 这是一场人生态度的挑战。 Spider Race Taiwan 11月26就在新北市八里区， 报名请上雷比兔。 我们是 SSC。 我还需要至少一位亿万富翁的支援，一位。12:54，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10月7号。然后呢，为什么这一次的大乐透会这么的 hito 呢？是因为，我觉得公益彩券是不是应该要下预算给我们才应该要做这一集的、啊？好像没有预算，就是做这件事情有点就是便宜人家的感觉。好，因为就是连17杠，然后就是好像自从什么时候， 17也太高了吧？ 对啊，就是从2007年以来最长的连杠记录。那7.2亿元其实不算是最高，但是这是一个蛮长的连杠记录。再加上因为国庆连假的时候有那个加码，什么500万开20组的大红包，对啊， 那个红包我从来没得过啊。 因为其实那个也很不容易啊，那个等于其实也是他只等于多开了20组的头奖， 为这个辛苦的人民啊， 是啊，每个人都是，所以就算也许你没有得到真正的头奖，不管是一个人独得7.2亿，还是可能跟两个人分、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分，你也有可能可以得到一个500万的奖。我们需要青春点点的神算们给我一个必中的号码，02236399555。 是。 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五月天。 大家好，我是石头。如果我现在20岁，20岁的我想要盖一栋房子。 飞碟20， 爱是陪伴，就爱电你。 飞碟电台， 20岁生日快乐。 请问瑞士专家发哥，11月去瑞士会不会冷啊？ 不会。11月的瑞士秋高气爽，有满山遍野的黄金落羽松，欣赏马特洪峰、白朗峰、少女峰，体验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和一年一度的伯恩声光秀。 那团费呢？ 佛心价来着，每人只要99,900元，全程无自费活动，还可入宿五星旅馆。 太阳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常常咳嗽还会喘，喉咙没事常有痰，这些症状要注意。COPD 把你缠 ，COPD 洗虾蜜，慢性阻塞性肺病，说来拗口不好记。有个活动告诉你，一起把它来命名，送礼礼券和好礼。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你好，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Jason。 哇哦，这台飞碟降落地球已经20年了，仅代表所有的地球人祝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飞碟电台超强电力， 就爱电你 UFO、yeah、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富翁的时间到了， 是的，02236399550223639955，1点01分。让我们都变成亿万富翁吧，但如果我们都变成亿万富翁，那我们就都不是亿万富翁了， 当千万富翁也不错啊。 啊，好哦。02236399555，假设呢，就今天搜集到这些号码，然后最后真的开出的就是这些号码。 嗯， 然后假设呢，青春点点听到这一集现场节目，大家也真的都去买了这些号码。 嗯， 会不会就是创下一个记录，就是史上的，就是头奖得主拿的钱比二奖还少的 记录？首先呢，我必须要非常存疑，关于大家在节目上听到这几个数字，他真的会去买这件事情？ 哦，好吧。02236399555，你好，你这个梦想破坏者。嗨 ，Dream Breaker， 嗨 ，Hi Trash，Trash，、 yeah. Trash, 你要给的号码是 一定会开的号码是02，02 哦， 对， 好，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是每天这样长时间听电台，每次只要主持人开始报号码，一定全部都是02 02 2363 99。对对对，而且还不止飞碟哦。 嗯， 而且这是天龙国的区域号码，一定会开。 好好好好。 哎，马克，你刚刚讲到你是林书豪的支持者， 是， 所以你就是单纯为了支持他，然后去签运彩，对不对？ 对啊。 那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他如果被交易出去换别的球队嘞， 就。我一样啊，我就是玩运彩，我现在我新球季会玩的就是纽泽西篮网队啊。 嗯，那最早就是尼克队， 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在玩。我到了湖人的时候，湖人跟黄蜂的时候都有玩。 所以你完全不是看球队，完全是看球星的。 我看林书豪，也不是看球星。 就跟王建民的概念是一样的，就一开始都是纽约洋基队，到现在好像变什么啊？到后面变什么巫师队啊，还是什么教士队，还是什么蓝鸟队？然后大家就变成那一队。 嗯， 我觉得好奇怪哦。 你开心就好，拜拜， 拜拜。 02-2363-9955，亿万富翁，嗨，你好， 喂，马克玛丽， 嗨嗨，你是 12号， 你是12号， 你叫12号， 12号，你为什么？他只想要讲12号， 讲完就跑， 讲完就跑的12号，02-2363-9955，嗨， 你好， 你好， 我是路人， 嗨，路人。 刚刚预测都2尾6尾都蛮准的、啊、 都蛮准的，你怎么知道？ 看八卦。 你看八卦、你说 对啊对啊， 易经八卦那种八卦， 你说八卦觉得2跟6真的会开这样子？ 2尾6尾 都会开、 好老派的说法哦。 12 16 22 26 32 36 42 46 02 06，这样就十个嘞。 12 22 16，对， 这个真的是蛮复古的签法。 因为像我就给他出43， 因为像苏小姐是很爱签连续的，就12 22 32这样。 为什么 老人式签法我不知道。 嗯，好，所以你说什么？ 那我最近出大牌，那我就猜个43好了，拜托他出来。 最近出大牌，什么是大牌？ 就是 号码比较大 的。嗯。 哦。 路人要说43号。 嗯，对呀、啊。 好的， 好的。等一下。 怎样？ 我星期六大家到三铁沟沟板桥站，星期六晚间。 嘿。 大家来这边集合报道。 嘿。 好吧。 结束了。 对呀、啊。 哦，好， 演唱会啊。对啊对啊对啊， 好，拜拜， 好，拜拜 拜拜。 你有听懂他刚刚说什么吗？ 我很抱歉。 嗨 嗨 嗨，你是？ 我是赖尿虾。 赖尿虾。 嗯， 你要给我的号码是 39号。 39号，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学我大乐透记忆开始，我觉得39号超常开的。 你的记忆很觉得很常听到39。 对啊。 嗯。 然后还有我想要，我可以讲之前我不是讲说我想认识女生吗？ 嘿。 然后结果上帝真的给我安排了一个。 上帝 给你安排了一个女生啊？ 对啊，因为我是副学生啊，然后所以我转进去那个班上，我因为然后加上我们班出席率很差，然后就是我常常第一节课到的时候，班上通常来还都不到10个人，所以我很难认识到朋友。 嗯。 然后结果今天我因为我上的是多媒体课，就是跟玛丽那种视觉传达有点像，要学很多电脑软体。 嗯。 然后结果今天就上 Flash 课，然后结果今天我坐我隔壁也有一个女生，她在写周记，然后她就突然帮忙写周记，然后她就突然拉我的袖子，她就说哎、你那个你可以帮我一下吗？ 嗯， 然后我就好心的就帮他就把我的作业复制贴上给他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班导就来搜，班导就看了，就是觉得我们班秩序太吵了，然后就进来看，然后就顺便就搜走那个同学的周记，然后他就觉得哎，然后觉得那个女生他就问班导说，我可不可以就直接跟我一组，就是做那个，因为我高三了，要不要做成果展？那个女生居然自己找我要跟她做成果展，其实我本来没有办的。 所以你觉得很快乐？ 对啊， 被需要了。 对啊，然后结果她还自己拿她的手机来加我的 FB， 好主动的一个女生哦。 对啊， 好哦，恭喜你赖尿虾。 对啊，然后就放学之后我们还聊天，然后就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在师傅那边，就是学纹身的一个女生 哦，学刺青的人。 对啊，对啊，然后所以她其实也没有，她其实也其实旷课也蛮多，因为她没有办法，她十二点半就要去到那边，然后两点才下班。 嘿， 对啊，所以她的苦衷啊，然后所以其实我就跟他在，我就看他的作品集，然后在那边聊天，然后就跟他聊得蛮开心，然后还要了他的手机，然后他还长得不错这样子。 好， 恭喜你。 对啊，还是自己的同学， 太棒了。 晚安喽， 谢谢， 拜拜。 02-3639955，嗨。 喂， 嗨，你好 啊，你好，我是台北的 Peter。 嗨 ，Peter， 你好，我想选那个一号好了。 好了。 对啦，那我其实我真正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因为我昨天有听到你们 划掉， 好划掉， 嗯，请说。 哦，对不起哦，我 不会， 因为我昨天有听到你们放那个陈思安的新歌《好爱好散》， 今天不是也有放 啊？我刚才听，然后我就不知道今天有放。然后我有上网看那个 MV，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前面片段就觉得有那个女主角有点像玛丽耶。然后我想请教玛丽有拍这支 MV 吗？ 怎么可能？ 嗯，有点像哎，就是她好像有两三对的那个剧情的。 有的话，你觉得我会放过她吗？有的话，会让你们不知道吗？ 哦，是对哈、哦，不好意思，因为我昨天是。打开的时候已经在播那首歌嘛，然后就在想说会不会播客前有一些介绍，那我错过了，我可能想很多了。 嗯， 对，因为我就看到那个 MV 的时候，我想说啊，这个女生还有点很像玛丽，我就想说会不会玛丽有拍这支 MV 这样子。 你得到解答了 ，Peter 没有？ 哦，谢谢。哎，你们对我好好哦，我觉得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其实打进来就是不是真的要猜号码，然后其实是想问我想问的问题啦。 不用不好意思，人都是为了自己嘛。 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包容我， 再会喽。 好，谢谢哦， 拜拜。 1:11:11哦，嗨，喂， 嗨，你好， 你是谁？ 一线不给力啊，哥。 那 换个频道试试吧。 嗨，你好。 哎呀，二线不给力， 我失去了亿万富翁了。 check 一下你的网络人数吧。 现在累积了一些号码，有些号码被划掉了，然后会不会就是明天今天晚上开奖完开出来之后，发现被我划掉那些全部都上了？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什么？ 就是你没那个命。 对啊，天意耶！ 就从此就是认清自己的天命啊，这不是也很棒的一件事情吗？ 没有啊，可是同时也会讲说，没有没有没有，我离头奖就是这么近，我只是没有看清楚而已。 不是你们永远都在擦肩而过啊？ 没有永远一次而已啊。 你之前已经也有一次知道你的人生那一次就过了，因为号码已经开出来过了。 但这一次我是靠大家的帮忙，不是我自己。Not my number, it's everybody's number。 所以明天会签一组大家的 number， 还有你自己的 number。 明天我会签一组大家的 number， 然后我会去买 bingo bingo。如果有中的话，我就在电脑选号一组。 嗯哼， 我今天本来就要执行这件事情，但是我的 bingo bingo 没中。 嗯哼，你很久没玩 bingo bingo 嘞？ 最近又有点爱上了。 What？ 就在吃面的时候，因为吃面你就等在那边嘛。 嗯， 我就玩一局， 跟着玩一把。 对啊，玩一把以后发现中嘞。然后就会再看一下哦，那再玩一局。 但我必须要跟他说，最近有一个刮刮乐，前几天电台有些同事很着迷，一张要800块， 太贵了吧？ 然后我连那个那酱锅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但是重点是它好像有点像五乘五，可是有四个五乘五，就方法有很多，连一条线多少钱，你四个角角有凑在一起多少钱，左上右下右上左下各几个角刚好都有开到多少钱，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总而言之，这种刮刮乐不是都是把全部刮开就对了吗？ 没有，你上面如果一排上面你的 lucky number 全部刮开，你要去下面对眼花缭乱。我只是要说，你对于自己的细心程度还有视力非常有自信，才推荐你买这一款。不然你如果粗心，你就是觉得没这种算了这样。 或是就是你刮，你就把它全部刮开，然后就拿去那个。 究竟的乐趣是在？ 没有乐趣啊，我就是要赚钱而已。我完全都没有乐趣啊，我就只是要赚钱而已。0223639955，我还需要三个号码， 蛮多的。 对啊，我还需要三个，给我三个有点信心的号码好吗？青春点点，你好。 喂，你好， 请问你是？ 我是小鸡。 小鸡啊， 小鸡吃米图。 小鸡，你觉得今天一定会开的大乐透号码是 八号？ 八号。 八号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之前没什么意义，就是之前从一开始就蛮喜欢 Kobe Bryant 的。 Kobe Bryant 是八号， 我要把 它划掉。 你不是说你要 follow 听众？ 我听到小鸡跟那很有自信的八号，我把它纳入口袋。但听到原来是因为 Kobe Bryant， 我就把它划掉了。 所以纯粹只是因为 Kobe Bryant？ 没有，因为自己从国小、国中刚好之后都是八号，从小五到国三刚好之后都是八号。 人真的很喜欢跟自己有缘分的， 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坚信他会为你带来幸运。 是。 那以前上课你的号码被老师点到起来写的时候，你怎么 觉得不开心？ 对啊，很愤怒哎。 可是有时候自己买的话，就是如果累积很高的话，就是自己签到自己都一定都会签八号，我觉得中几率还蛮高的。 好哦， 对， 感谢小鸡。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你好，喂， 马克、玛丽，你们好。 你好， 我叫乔安菩提泰。 乔安菩提泰有点好难记，乔安菩提泰。 对，然后我要说的这个号码很准，十号。 十 号， 一定是十号， 何出此言？ 这是卖酒的价钱。 卖酒的价钱， 对，十号。 什么是卖酒的价钱？ 真的没有骗你们，另外一个号码 可是 太大了。 什么是卖酒的价钱？ 你们有空去 Google 或 YouTube 看一看。 恶搞的、哦。 对，我的那个刚刚不是讲说我的名字叫乔安菩提泰吗？ 是， 对，国外一律是10万， 国外一律是这个好深啊，这我没有 follow 到，你好像走在时代很前端啊， 真的吗？ 我等一下马上去看一下。你说另外一个太大了，不能讲是不是？太大了， 对，69号，喂。 1069啊， 对， 1069是什么？ 4星彩， 四星彩， 对，猜中了有5000杯，不骗你们。 好了，不要爱闹，不要闹，不要闹，再见。 好，拜拜， 拜拜。 奇怪的笑容。 有人想要跟纯洁的玛丽姐姐解释一下1069吗？ 女生都只知道1028而已。 我不知道1028， 什么？ 我不知道1028。 有人要跟马克解释一下， 那我们关麦互相交换一下四星彩1069跟1028好不好？ 我以为跟我生气。 为什么生气？ 我不知道 跟我生气。 爱人哦， 我们关麦互相交换一下情报，彼此学得一项新知啊，真棒。 大家好，我是舒蜜舒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 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预购一个全民男友。 I won't lie to you.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And you could tell me if I'm off, but I say. 泰勒斯经典男唱，小贾斯汀后最年轻告示牌冠军得主，全球超越1亿人次点击，爱你多一些。 I know I can treat you. 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全新专辑《照亮爱》，环球即将交往。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哎呦。 Bubbly, bubbly, set it. You see that girl with the big tic-tac, she feel gimme the, head to the floor, girl, gimme the, bend over, girl, and gimme the, spit down to the ground, seismic activity, spin round me, girl, and gimme the, top wine, girl, and gimme the, body look fine, girl, gimme the, coming out, waste some time, girl, gimme the, body look good, girl, you ever be winning it, turn it up right, girl, you never be dimming it, take up your body, cause you're in your element.Body may take up a permanent residence. Rotate your body, come in love, boy, you're spinning it. Rotate your body, come in love, boy, you're spinning it. Rotate your body, come in love, boy, you're spinning it. Make the trumpets blow.Bubbly, serious, sing it on a comedy, comedy. And them say you have the comedy, comedy. Some me won't get some and come trouble, trouble. Bust two buckle of the bubbly, bubbly. Call in two friends and then double, double. Girl so hot, she a bubbly, bubbly. And she know where she got, she a carry me remedy. And it look good, girl, you ever be winning it. Turn it up right, girl, you never be dimming it. Take up your body, cause you're in your element. Pony body may take up a permanent residenceBody coming over, you're spinning it. Rotate your body coming over, you're spinning it. Rotate the trumpets blow. 四分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国庆双十连假之前，让我们有一个可以做一个亿万富翁的梦吧。在十月七号今天晚上大乐透开奖之前，我们都可以持续这个梦境。0223639955 0223639955，给我一个你觉得一定会开的号码。 Tricky. I met this little girlie. Her hair was kinda curly. Went to her house and bust her out. I had to leave real early. These girls are really sleazy. All they just say is please me. Or spend some time and rock a rhyme. I said it's not that easy. Hey, tricky to rock around, that's right, on time is tricky. How is it, baby? 已经没有亿万富翁想要跟我们分享他的必胜号码了。 什么？现在要让大家去看下巴裂开歌了吗？ 我只能靠自己了。你准备好要回到幼稚的时间了吗？ 有必要吗？至于吗？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细三。 我们的电话依旧是一样的，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利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一键 calling。 但我猜 APP 现在打开可能有点困难。 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了，至少我们在飞碟是打不开的。 我刚刚花了很久很久时间终于打开了，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非常不开心。 为什么？ 然后就说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那么常宕机？真的很不快乐哎！中华电信吗？还是大楼网路？ 我不太确定啦，可是我猜是我们大楼网络的问题。 嗯， 因为我刚刚网络就是用不太， 对啊， 跑不太动， 我们的网络就是断了。 拍死。 嗯，我可以了解那种不开心的感觉。 我没， 就是我想要听青春点点啊。就算你们在讲一个根本也不会，就算你们真的讲找到了六个号码，也不可能真成为亿万富翁。你们就是一群弱智，在那边讲什么十月七号要开，就算这么白痴这么无聊，我还是想要听啊。不用再报号码了，你可以想要讲什么就跟我们讲什么，0223639955，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 嗨嗨，你是？ 我是台北的陈小姐，陈先生。 等一下，我刚刚明明听到你说你是陈小姐呢。 哦，没有，我抢错，因为我女朋友在旁边。 哦，我想说，没关系啊，我们。 刚刚女朋友听到这段有笑吗？ 没有， 他也没有 笑，他 在睡觉。 他在睡觉。 所以你们在家里吗？ 没有，在外面，在车上。 他在车上睡着了。 嗯， 你是要开车送他回家吗？ 没有，在聊天。 聊天聊到睡着了。 对啊。 你们现在就是在熄火状态，就停车的状态下这样子。 对啊。 哦。 那他要睡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哎。等他睡醒吧。 不会很困扰吗？要睡就回家睡啊。 那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要就是开车在外面聊天啊？你们是偷情吗？ 没有啊，就是想要出来外面走一走啊。 可是你们也没有走啊，外面不是在下雨？ 外面在下雨？ 听说的。 对，下一点毛毛雨啊。 嗯。 嗯，好，所以陈先生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没有，就只是打电话了。 因为他等他女朋友醒太无聊了。 对啊。 啊，你就拍拍他说：“艾琳啊，被捆被邓来捆吧呢。”这样对我们都是一个解脱啊。 也， 不然你把他吻醒。 对，他是睡美人，你把他吻醒。 怎么样？ 为什么腼腆的笑？你们还没有到接吻的程度吗？ 嗯。都有啊， 对啊， 都 没有啊，因为要睡觉就让他睡啊，就不要吵他、 啊。不是啊，你就可以回家舒舒服服的睡啊。 还是 就让他眯一下，没有，那就是说心情不好，想要出外面走走晃晃。 嗯， 哎呀， 还是他是有起床气的那一种，就是摇醒了反而很恐怖。 而且心情不好，被走走晃晃，得其他天困个啊。那 对啊，就聊天聊一聊，就刚刚就睡着，就让他眯一下这样子。 嗯。好好好， 你真贴心，陈 先生。陈先生，那开广播不会吵到他哦？ 不会，现在已经把它关掉了。 不是啊，那说等一下，或是刚刚啊？ 不会，我就开很小声啊。 哦， 你们隔天是要正常上下班的人吗？ 因为广播有助眠的效果。 哦，越听反而越想睡。 对啊， 就像我刚刚，就算我刚刚其实是在乱叫，也很助眠嘛。我不太相信哎、欸，我其实真的不太相信哎、欸。 我刚才对面真的是也是蛮困的、啊， 真假的？ 嗯，我刚听一听也好想睡哦，被我们姐全部弄睡。 那是因为你今天太累， 很困扰哎、欸。 你今天真的太累了。好啦，陈先生，感谢你哦， okay. 晚安， 拜 拜拜。那是因为你今天早上一早就出门啦。嗨。 喂，你好。 你好，哎、 欸，哎、欸，又是我台北 Peter。 嘿 ，Peter， 好开心又打进来，哎、欸， 又有新问题哦。 没有新问题，我只是很想谢谢你们。 怎么了？ 对，因为就是刚刚我，因为我觉得我刚刚那个脱序啊，就是没有照你们。 刚刚那是旁边是谁？ 不是啊， 朋友， 不是，我是说刚才要讲乐透号码。 你刚旁边没东西在叫吗？ 没有哎、欸，都我一个人哎、欸。嗯，哎、啊，你没有听到有东西吗？ 刚刚明明就有一个的声音啊。 真的吗？没有啊，我这边很安静，我一个人在公司加班。有听到一个啊的声音哦， 那你椅子动一下，嗯、我听看你们办公室 啊，是我的椅子，对不起， 你动一下我听听看。 好， 啊， 哎呦，不好意思，啊、好明显哦，是这哇，你们耳力超好的，嗯 啊，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啊， 死呀， 你们超厉害的，而且我去，嗯嗯嗯。 那个人半夜在办公室怎么还不回家？ 哦，因为我平常工作是跑夜市，然后我今天是去跑新南夜市嘛，然后回公司就是时间都会比较晚。 什么夜市？ 新南 综合的新南夜市。 南四角吗？ 对，南四角。 听啊都没听啊。 南四角，你知？南四角就得南霸天呢。 我听啊鬼啦！ 啊，真的我没听过哦。还有乐华夜市啦，我今天晚上跑中永和。 乐华听过了吧？ 乐华勉强听过。 为什么呢？要不要说出来听听看啊？ 你怎样？想睡觉就怎样弄人家？ 你干嘛？前几天就是这样子，我不开心哦。 怎样？ 你现在跟我不开心是不是？ 哎，也还好啦。 哎，不要再联系啦。 喂， 哎，怎样、 啊？还在吗？哦，还好，我以为。 谢谢你愿意听我们在旁边解释出戏。 哦，我超荣幸的，真的。其实我一直很梦想说有一天可以有机会打进来，就像这样很轻松跟你们聊天呢。 嘿嘿嘿， 真的，因为我很喜欢听你们节目，然后我其实之前很想说，就是我有听过你们有类似一些像讨论过像买车的问题， 嘿嘿嘿，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你们这个节目真的超优质的。 哈？ 对，因为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嘛，可是你们那时候有分析，就是说车子其实是一个负债，它不是资产。 嘿， 嗯，可是我觉得这超重要的，因为很多年轻人可能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会想要买车， 嗯， 可是我发觉那真的会存不到钱， 嗯， 对，然后会对未来其实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 如果赚的不够， 你知道今天， 嗯， 我就问纳豆说，为什么男生就是比如说一中乐透啊，他今天好像也说什么你中乐透你要买什么干嘛？我说为什么你中乐透，男生第一个就想说哦，我要换车，我要买什么车？ 嗯， 他说什么他是谬论吗？他说男生哦，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迷车子跟电动吗？因为这两样东西不会背叛我们，电动你一直练，他就是会回馈你，也等级就是会上升，车子你踩了油门，他就是会往前跑。 哦，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讲法有一个盲点，我发现了，就是车子其实有分好车跟坏车嘛，我不一定要买那么贵的车，他也不会背叛我， 嗯， 所以好像不能因为说他不背叛我，我就要买一个很好的车子，哎， 嗯， 好像实用嘛，然后而且中乐透好像很多人没有把钱存下来，好像后来人生也是会很辛苦， 什么我一定要先马上享受一下， 嗯， 哦，对，这也是因为很难有这种机会可以享受哦，可是现在好像有可以用租的。像我没租过啦， 租超跑， 对，满足一下虚荣心， 啊， 年轻的时候会这样想， 嗯， 可是后来我真的觉得那个其实很虚幻的。 算了，你在台湾市区开什么跑车啊，嗯， 对嘛，然后高速公路你也 很莫名 然后高速公路也有速限嘛，齁，嗯，像国外，然后其实我因为我跑外面，有时候我常常开车会听广播嘛，然后我发现，我觉得玛丽真的很厉害，因为你的时间很晚，然后下午三点，其实我发觉你的那个时间就是，嗯， 不会，有时候我会被抓包，下午三点声音很哑，白明刚睡醒的， 哦。对，可是你看哦，这前几天你还有星空飞行，你也代班嘛？我有在，我很爱听飞碟，从以前教你我就很爱听， 嗯， 然后卢比我有在听。对，然后我后来就是发觉，哎，我就很常听到你的，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你好厉害，因为你下班如果说已经四五点五六点，然后在睡觉， 女生， 我真的觉得你超级厉害， 女生，你还是假，这很奇怪， 不好意思啊，不要这样子， 可是我真的觉得玛丽很正，我真的觉得玛丽超正的。就是不是只有外表正，是真的 要玩几次， 而且都在同一个听众头顶。 是真的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人，我觉得 没有啦，就真的我的时间就是集体往后退而已，我没有大家想象中没有在睡觉，其实我睡得比一般上班族还要多。 是吗？你看哦，你其实下班然后到上班，可能如果你没有代班，其实也只有12个小时嘛。哎，我看青春点点2点下班， 我就是会把我所有空闲的时间都拿去睡觉， 都拿去睡觉。 他没有下班生活， 对、啊、 对，我发现这件事情哎、欸， 啊不是，我们下班回家也不知道干嘛。 哦。 因为很多人可能下班后他想要去聚餐，他要运动，然后干嘛的，我就没有那个啊。 啊，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生活品质很重要。像我一定有时候安排自己运动、打球啦，然后有时候看个电影，然后不然我就觉得我每天我会没有办法那么像。我觉得你很厉害，就是你一直保持一个很高的一个精神跟能量哎。感觉再怎么说，总觉得你很 天啊！你这个夸奖能量太满了，我有点难以招架。 真的吗？因为 对啊，对他生气。 其实马克也超厉害的啊，马克也常常那个半夜都有听到。 对啊，哎、他是很奇怪、欸， 对， 都会配音， 对对。你这样夸奖太满，我真的很困扰哎、欸。 我的意思是说， 很生气耶、欸 啊。真的，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们很热爱这份工作，对不对？是有一个热情支撑你们的， 对、啊、 没有那么生气了。 嗯，就是我一直这种感觉，因为这种感觉就是说会让我一直觉得说，哎，听你们节目哦，我就感觉到一个正向的能量。对啊，而且你们 啊，今天都没有说欢迎，你可以在台庆的当天加入我们节目，因为我们24小时不休班。 哦，从现在开始要预告了，对不对？ 因为昨天飞碟联播 网确定了， 对，发了节目表。 啊，这件事我就不知道，我没有注意到飞碟的台庆。 就是下礼拜五凌晨0点开始，24小时都是 live 节目。 哇，超猛的！ 爱回到最初。回到20年前的飞碟电台，对。 然后台庆这个重要日子，通常小燕姐都会出现哦。 是的，下午4点到5点。 哦，3点到5点呐、啊。 4点到5点。 4点到5点。 嗯。 哦，桃子的节目的时候。 对，桃子姐的时候。 好、哦，了解。哇， 敬请期待了大家。 嗯，对，下礼拜五开始。 下礼拜五也、欸、只有一天而已，一日限定。 哦，是。 好的，彼得早点回家吧。 晚安、哦 啊，谢谢。 晚安，拜拜。 好，拜拜。 1点40分，大家还记得我们要去看下巴裂开的人当会计师这件事情吗？降 歌金曲，空袭流行乐坛，打造完美幻象。乐坛唯一女神 Lady Gaga 预告2016最强回归专辑 Joanne 乔安，请听环球 Lady Gaga 完美幻象。在这网站买隐形眼镜超划算呢，你要不要买啊？ 不行，隐形眼镜不能在网络贩售，一定要去有贩卖业许可执照的药商购买有许可证字号的产品哦。 哦，原来网络卖隐形眼镜是违法的，赶快跟卫生局检举。 以上广告由食药署提供。 翻不过自己，过完不过去，未来来不及。 放大 同全新原创大碟 JTW 西游记，9月28复音乐全面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We are the lion， 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底茶。现在请打02-3639-99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打，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 好的，打电话进来，就是我们要送你去看下个礼拜三10月12号星期三的晚上7点，在西门町的今日秀泰影城的一部会计师这一部啊，对，这一部电影就叫会计师的电影试映会。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就他是一个会计师， 他就是开始要查账，查一笔很奇怪的东西，弄啊，就越来越多人死，就很奇怪。 对他，可是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很正派的会计师， 他会帮非法的， 对，他会帮一些就是非法的集团做账， 也不想想自己下巴裂开。 所以通关密语就是下巴裂开的会计师，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然后打电话进来的话呢，就要跟玛丽讲说，我要去看10月12号星期三晚上7点下巴裂开的会计师。 前面要讲那么长哦。 就下巴裂开会计师 keyword， 下巴裂开的会计师，02-2363-9955。 那、啊、你要解释一下那个吗？ 什么？ 如果大家还在等 app 打开的问题？ 哦，刚刚说了什么？ 刚刚就是， 刚我眼睛痛。 刚刚就是大概是公有电， 就是我们电台现在电波正常发射，我们电台也还有电， 但大楼的电都没有。 大楼的电没有，所以大楼电没有的话呢，大楼的 WiFi 也就没有，所以我们的网络就受到了影响。 是的， 所以 就是 可能 是天气还是地震的因素。 对，不知道大楼的公用区域的那个电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是用传统广播的话，其实你是不会察觉到异状的。好的，下巴裂开的会计师，如果你想要跟你的朋友一起去看的话，打电话给我们吧，02-2363-9955，02-2363-9955。 咖啡冲掉 或许我会更明白，这也是爱。 劲歌金曲， 你是真的享受单身吗？ 来自日本空崎县的梦多，空崎的段木香菇要来台湾喽！10月8号 ，City Super 台茂店开幕，现场有四支跟料理教室，还有空崎的吉祥物跟香菇先生送你小礼物哦！10月8号 ，City Super 台茂店见。 的一面，陈势安2016全新国语专辑《亲爱的偏执狂》，10月14偏执发行，华纳音乐。 大家好，我是崔树。 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咯，好棒哟。昨天说到了他去那个年轻人的丧礼，然后说他就是被那年轻人跳楼压死的那一个。那母亲一听呢，就开始道歉了，呜呜呜呜呜呜，歇斯底里哭了5分钟。那他爸爸就有点僵硬的说，真的是对你觉得非常非常的抱歉这样。但是你是要告我们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不用告我们，不用浪费时间，我跟老婆一毛钱都没有，你告我们啊，一毛钱都没有。听到这句话之后呢，妈妈就呜呜呜哭得更厉害了。这个时候奥诗瑞就说，其实我没有恶意啊，我来不是在想这件事情的。他说完了就走，走到了门口，他的姐姐，那个年轻人死者的姐姐追了出来，为他的爸爸道歉。其实也不是真的道歉啦，就是会说什么，哎，我爸爸是个笨蛋啦，不好意思啊，那个我爸老是觉得别人对他不怀好意。嗯，好，就这样。那他又说，他就自我介绍说，啊，我的名字叫做马岩。出于习惯，奥诗瑞没有去握他伸出来的手。 面对客户假装久了，现在就连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都会忘记这只手可以用。马岩呢，看他没有跟自己握手，就伸出一只手拍拍他的肩膀，结果拍完两个人都尴尬。沉默一会之后呢，姐姐就说啦，啊，有你在这儿感觉好怪啊，我弟弟那提对你来说算什么呢？说实在的，你根本就不认识他。诶，没不认识他真的有点可惜耶。啊，听你们说的方式，哎，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值得认识的人耶。奥斯瑞想，他来这里一点也不奇怪啊。我其实是很想问，那天在咖啡店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跳楼要偏偏跳到我头上呢？但是问这个问题又好像有点怪，所以他就问姐姐说，那个年轻人纳提究竟为何自杀呢？但姐姐马岩只是耸耸肩膀说，嗯，你不是第一个问这件事情的。分道扬镳之前呢，他给他一张名片，告诉他不管呢你遇到什么事情有需要帮忙的话都可以打给我。姐姐接过名片发现，哈，你是保险经纪人，真奇怪，我弟向来讨厌保险，说保险呢会招来恶报，好像说什么觉得买保单就像是你潜意识相信一切都不顺利一样。这个时候呢，奥斯瑞马上立刻自我防卫啊，说什么，哎呀，年轻人才会这么想，你一旦生了小孩看事情的角度嘞有所改变，就算呢你想相信一切顺利，有句话你听过呗，啊，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嘞。之后呢，奥斯瑞就从墓园准备回家。回家途中接到太太的电话，太太叫他去接女儿，又问他说，哎，老公你在哪？他就谎称自己刚刚在跟客户有约。其实呢，他也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说谎，并不是因为被马岩碰过了肩膀还有感觉，也不是因为根本没有道理去参加这个人的纪念会。真要说起来，应该是怕他发觉，其实他心里对那个跳楼的人感到非常的感激吧。 你会不会有时候很想要从高楼跳下去？ 我知道你每一次看到捷运栏就有个欲望想要往前冲，这个我倒是确定的。 对啊，高楼也是啊，像我爸妈在我爸妈的房子在八楼，然后他们的阳台，我常常坐在客厅的时候我都很害怕，我就会就是当着他们面直接这样跳下去，我都觉得好恐怖哦。 所以你只是想要挑战一些，也不是挑战，想要做一些， 可是那些也不是挑战跟做，那就是我内心有一个像小虫一样，他会一直告诉我说，去做吧，去做吧，去做，去做，很恐怖诶。 就你最讨厌的传统说法来说，那是被魔形啊看起啊，他才会在你耳边不停的 murmur 这些有的没的。 啊，怎么办怎么办， 就是少去一些危险地方咯，像是宜兰的鹰石街你是绝对不能去的。 没有，但是去那种真的这么可怕的地方的时候，哦，对，我真的不能去。 对， 我觉得脚发抖，怕怕，痒痒的， 真的不可以去。故事呢还有一天就说完了，所以明天也有玛丽姐姐说故事哦。为你送的歌曲来自王菲的流年，晚安，拜拜， 拜。 UFO 团体。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如果我现在20岁，我应该会想好好的去学一下，当一位很成功的服装设计师哦。飞碟20，爱是陪伴，就爱电影。飞碟电台20岁，生日快乐！ 出国玩哦，就要买最夯的软糖、巧克力、维他命送亲戚朋友。 买太多要报验哦。 是哦。 用个人自用名义代入，就不能在国内贩售。而且单项食品超过1000美元及6公斤重，或定状及胶囊状食品单种超过12瓶，合计超过36瓶，就要向食品药物管理署办理食品输入查验。 安内哦。 注意食品输入规定，才能买得开心又放心。 以上广告由食品药物管理署提供。 UFO 山手，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方大同，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我是李佳彤，6年级的学生，假如没有达到4年级的程度，应该教他什么呢？当然从4年级的课程教起，唯有如此，孩子才能学得会，又有成就感。 这就是因材施教，博幼基金会提供国中小补救教学教材免费使用，邀您共同支持。邮政划拨2248-2053，或洽博幼基金会网站。 UFO 团体 ，UFO 团体， 怎么20周年了？飞碟不是才开幕吗？ 意大利拉玛萨老咖啡，全体同仁 祝飞碟电台欢度20，迈向50 HB 啊 ，Happy Birthday！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杨丞琳。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星空飞行。 Fly with UFO。 飞碟我最大。 我是黄佑杰，半夜3点，如果还没睡觉，我通常呢都会拿一本书来看，或者是上网去爬一些文，因为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就是上网看一些别人的 review， 因为呢看别人的 review 其实可以节省很多时间，然后从别人的经验中去学习，就不用自己再从头来过。所以我觉得如果晚上3点还没有睡觉的话，我就会做一些到网络上面去东看西看的这种事情。 小说看一半，手机里他